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17集。医务室里果然没有一个人，和洛风城说的一样，经常待在这里的丽兹和杰克斯一起出去攻略副本了。简单的伤口处理唐默还是会的，毕竟对于他和傅文铎，只要不是太严重的伤，哪怕是流血露骨，只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身体都会自动痊愈。唐默这一次是碰到了金色卫兵，金色卫兵的那柄长矛不是普通的武器，他刺穿的伤口很难复原，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进入医务室后，傅文铎坐到了床上，唐默拿出碘酒和纱布，看着傅文铎淡定地把脖子上的纱布拆了下来。在第一眼看到对方时，唐默便看到这个人脖子上裹着的纱布。这是唐默第一次见傅文铎处理伤口，想来只有非常严重的伤才会需要这样处理。当傅文铎把纱布完全拆下来后，唐默目光一顿，他很快冷静下来说，我帮你处理一下。傅文铎说，好。唐默小心翼翼地将那块沾了血的纱布拿开，用镊子夹着棉球蘸湿碘酒，轻轻地按在了傅文铎的伤口上。这是一个漆黑的洞，仿佛有什么东西曾经穿透了傅文铎的脖子，还拔了出来。这种伤换谁都得死，放在唐默身上都有三成可能性直接身亡，偏偏傅文铎活了下来，还一副活蹦乱跳的样子。唐默对这个人的实力又有了一定的估量。疼吗？青年温热的呼气喷洒在耳朵上，傅文铎侧着头让唐默处理自己脖子上的伤口。听了这话，他抬眸看着天花板，似乎是觉得很有趣，勾起唇角说，不疼。这距离实在太近了，唐默一心处理伤口没太在意。唐默说，这伤非常严重了，我本来以为你通关黑塔二层很容易，看来也不简单。地球上线前，我受过比这更重的伤。唐默一愣，比这更重？这种伤放在地球上线前，怎么都该是必死的伤，居然还受过比这更重的伤。傅文铎抬手指向了自己的心脏，是这里。唐默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想到一个段子，比致命伤还要重的伤是什么？那是情伤。唐默正经起来，是执行任务的时候。傅文铎哪里知道唐默已经想歪过一次了，他点头说，半年前一颗子弹卡在心脏里，不过我活了下来。卡在心脏里的子弹？子弹还能卡在心脏里，而且这人居然还能活下来，命真大。将纱布再细细地包回去，唐默把绷带缠好后，在傅文铎的脖子上打了个死结。唐默不会打结，要么死结，要么蝴蝶结。想了想，唐默决定还是打个死结，大不了下次直接用剪刀剪断。傅文铎的伤口处理好，轮到了唐默。唐默坐在床上脱下外套，当傅文铎用碘酒蘸湿棉球转身看过来时，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情景。青年瘦削白皙的后背上，一道道狰狞的伤口横亘其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不计其数，几乎都是新造成的。 可见那场刚刚结束的战斗情势有多危急。其中有三道伤口最深，深可见骨，此刻正渗出血丝。其他地方的伤我自己处理就好了，后背上的麻烦你一下。傅文铎慢慢眯起眼睛，目光幽沉，他低声说，好。话音落下的那一刻，冰冷的碘酒棉球按上了唐默的伤口，极凉的温度刺得唐默忍不住身体一颤，后背挺直起来，高挺瘦削的肩胛骨便露了出来。因为后背上的皮肤比较敏感，被这么轻轻一碰，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是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唐默低着头，头发顺着脖子滑落到前方，挡住了他的神情。白色的灯光下，青年的身体因为长期不运动，白得仿若透明。傅文铎垂着眸子，神色平静，似乎不为所动。他夹着棉球又按了上去，碘酒触碰上伤口，传来一阵轻微的刺痛感。这种疼痛唐默并不放在心上，他坐在床上目视前方，他正对着一扇玻璃窗，医务室的外面是漆黑的地下停车场。当房间里的灯打开后，那扇窗户变成了镜子，反射出屋内的场景。唐默看到傅文铎在给自己上药，这感觉总有哪里怪怪的，后背上传来的触感也令人觉得不大舒服。唐默打破沉寂，那个小孩，我是说傅文生，真是你的堂弟？傅文铎一手拿着镊子，如果你没说错，确实是他。唐默说，他否认自己认识你的时候非常果断，一点儿都不像在撒谎，顺便还演技很好的骗过了他和白若瑶。我和他不是很熟，他比我小16岁，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我去看过他，后来我进了部队，回家比较少，就没怎么见过了。顿了顿，傅文铎声音平静，他否认自己认识我，也可以理解。如果有人在游戏里询问你和我的关系，唐默。声音停住。傅文铎抬起头，看向那扇变成镜子的玻璃窗，勾起唇角。你会承认吗？竟然被发现自己在偷看。唐默立刻收回视线，面不改色地说道，当然不承认。傅文铎笑了一声，转开话题。这是你第一次真正使用存档器，感觉怎么样？唐默和傅文铎之所以认识，源于火鸡蛋默默。如今已经过去了3个月，这3个月时间里，傅文铎使用了一次存档器。那一次，他被黑塔强迫拉进了2层进行攻塔游戏，他只能选择向唐默坦白火鸡蛋的真实功能，因为当时的他没有把握攻塔，必须使用存档器保证安全。最后他用自杀的方式读取存档，找到暂时离开攻塔游戏的方法。唐默则不同，马里奥的那次唐默并不需要赌档就完成了游戏，后来的打地鼠游戏和匹诺曹游戏，唐默也都没有读取存档，只使用了存档功能。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使用存档器。唐默渐渐严肃起来，很奇妙，我和你在脑海里交流的时候，有觉察到读档后，你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我在游戏里时间更像是倒流了。我回到了存档点，遇到了50分钟前的2个队友，包括你的堂弟，他们好像什么都没觉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和读档前一模一样，我很轻松的就规避了一些风险。说到这儿，唐默抬起头，毫不避讳地看向玻璃镜里的那个男人。读档是回溯时间。傅文铎正在给唐默上药的动作停住，他也看着镜子里的唐默。 两个人的视线在那漆黑的玻璃窗上交汇。傅文铎说，有多种可能，但我最不认同的就是回溯时间。怎么说？唐默想起自己拥有的一个很快的男人的异能，这个异能表面上看是静止时间。在宝石城堡里，白若瑶也误以为唐默拥有静止时间的能力，但事实上这个异能是加快了使用者的速度。当你的速度比别人快上很多倍时，别人的动作在你眼里就是静止的。这个异能并没有真正的静止时间，它是在加快速度。人是三维生物，可以用肉眼直观长宽高，也就是空间，但是我们生存的宇宙是四维的。傅文铎一边给唐默消毒伤口，一边说道，宇宙的第四维目前普遍认为是时间维度，很可惜我们只能感知到这个维度，却无法操控这个维度，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时间的坐标轴顺时针前进。这种简单的常识唐默还是知道的，他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火鸡蛋的存档功能有可能是在存档的那一刻在时间坐标轴上留下一个标记，以后读档的时候直接返回这个节点。但是唐默，他没有将我也回溯到那个时间节点。傅文铎说，我和你的时间节点存在交集，你回到了存档的节点，我的时间依旧一直往前走。唐默陷入沉思。傅文铎说的没错，使用火鸡蛋默默的时候有个很有趣的地方，那就是一旦存档，两个玩家之间的信息就开始共享了，还是强迫性的，不可关闭式的共享。这意思是，唐默在选择存档时，傅文铎的脑海里就不可避免地听到了他那里的声音，看不见画面，但是所有声音都可以听到。唐默说出莫比乌斯环和红桃王后理论时，傅文铎都在静静地听着。哪怕是唐默被白若瑶偷袭抢走月亮花，这一切也都被傅文铎听到了耳朵里，只是他无法参与其中，只能听，不能做出任何改变。当唐默读取存档，唐默回到50分钟前，傅文铎的时间却没有回溯。傅文铎在地球上仍旧走着正常的时间坐标轴，接着他听到唐默那边开始重复上一轮的所有动作，并且成功反击了之前偷袭他的白若瑶。除非默默的时间回溯只限于游戏里，这点可能性极大，因为火鸡蛋确实也只能在黑塔游戏里使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作用。不过唐默双目睁大，他想起了另一种可能性。他快速地回头说，如果说从存档之后我所经历的都是假的，黑塔改变你和我两边的时间流速，同时用我和其他队友的意识模拟推测出最可能的未来，我……声音戛然而止。突然回头的动作让两人猝不及防地对视起来。傅文铎正拿着棉球帮唐默肩膀上的一道伤口进行消毒，他低着头，目光锁在这深可见骨的伤口上。唐默忽然回头，距离骤然拉近，仅仅五厘米的距离，两人的呼吸热气交缠在一起。唐默似乎看到了傅文铎眼底的惊讶，他很少看到这个人诧异的样子，不过这一次唐默也被吓到了。唐默眼瞳颤动，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这一刻傅文铎清晰地感知到一道清爽干净的味道传入自己的鼻尖，这味道很淡却有点好闻。傅文铎拿着镊子的手渐渐缩紧，一时间两人都没有动作，就隔着这么近的距离注视着对方。这距离近到从某种角度上看似乎是在接吻，而下一刻一道含着笑意的声音也非常合时宜地从门口响了起来。啊，打扰到你们了吗？ 唐默和傅文铎齐齐转头看向门口。洛风城穿着一件白色研究服，靠着房门笑道：开个玩笑，只是正好从我现在这个角度看，刚才挺像在接吻的。他说的十分坦然，毕竟眼前是两个大男人，又不是一男一女，开这种玩笑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他这句话说完，唐默喉咙一涩，一股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傅文铎不是 gay， 但他是。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